第27名 SNG 女团繁星。 第26名 张志成梁静茹一加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英国知名的制作人 Naughty Boy 淘气男孩联手 Sam Smith 带来这首啦啦啦，好像以前进榜的时候没觉得那么好听哈，现在怎么觉得哎，越听越好听了呢？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 About your new messiah, 'cause your theories catch fire. I can't find no silver lining. I don't mean to judge, but when you read your speech, it's tiring. Enough is enough. I'm covering my ears like a kid. 淘气男孩还有 Sam Smith 共同带来这首歌，歌曲呢以首周145,000张的销量空降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同时也成为英国当年呢首周销量最高的单曲，让人惊艳呢、啊。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以前开往春天的地铁，也许这首歌曲名字太灵气了吧，让人忍不住想起这个充满灵气的组合。作为90年代内地的很著名的组合，不断呢被传解散，却一直长青。他们其实一直焕发着属于他们的音乐活力，开往春天的地铁。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等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有任何代价，只是我和

放慢脚步，为什么总是放慢脚步， 为什么去偷偷看一眼， 为什么去偷偷看一眼， 你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的亲切，梦醒了而你已走远。 来自 SING 女团的繁星，在歌词当中将毕业之后对校园留恋和怀念的回忆比喻成夜空下点点闪烁的繁星，回忆的繁星汇聚成银河永不散场，这一刻是多么唯美啊，时间也就此停住，陪着你一起抬头仰望。上周第43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27位，繁星。写进了回忆的银河。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新娘穿上白纱，洁白优雅。在这刹那应该有烟花，女大当家成就一段佳话， 新郎格外潇洒，西装挺拔，开花结果才发新芽，男大当婚今天抱最爱回家， 爱的加法一加一是无限大，用爱将爱增加， 当岁月放下，一加一等于加， 一加一等于加， 眼一码他永远爱护他， 眼一码无论贫富好坏照顾他， 而何为你和他不离不弃好吗， 和梁静茹非常温馨和温情的对唱，一加一，很巧妙的用词哈、啊。这个家可不是家法的家，而是家庭的家。为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一加一等于家，家庭的家。上周第38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26位。 我

管过真多残酷，心偶尔酸酸的，渗出泪水咸咸的，总有某个时刻碰出爱是暖暖的，我不放弃，曲折坎坷崎岖，总有一天都抚平。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越爱的越束手无策，越痛的越铭心深刻，谁来了谁走了，谁在天会把谁辜负，我们是漂浮沧海中的一粟，有什么不能让步，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如果美丽的祝福一步又一步在人生中过渡，谁会懂谁的全部。这一路走来，总最怀念最初的坦白。 如果有一个歌者能够唱到你心酸，那一定是杨宗纬了。不知道杨宗纬是不是已经唱到你的心里面了？他的歌声有一种让人瞬间变脆弱的能力，仿佛他一开口，喧闹的世界就立刻停止了。这一路走来，来自杨宗纬，上周第37名，本周上升14位，第23位。 我这一路走来，扬起满天的尘埃。 旋律动听，歌词耐人寻味，这就是杨宗纬的《这一路走来》。好了，我们要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甜蜜手指不停，该要怀疑也是手机，好想亲切你，不想回血，是否懂我心情？有时想不通，天天手机爱什么？打开的动作能定位它像什么？走路也低头，连吃饭也低头，手机粘住手，爱它比我还多。请你停止，别再传给我。如果爱我，面对面的跟我说。追寻谈着爱，今天会不会你不接实在奇怪，有点在意是否手机，好想听见你这句回信，难道懂我心情？实在很想说，走到手机要牵手，是谁又温柔，是谁又懂你的多，不想再低头，不想要抬起头、 okay. 身边的朋友爱我还比较多、 hey. 请你停止散散的问候，如果爱我就会熄灯来找我， 动心别的家 轩爱不离手，唱出热恋当中的女生那种可爱和调皮的感觉。爱我就拿我当手机吧，别离开。喂，你好。 Hello. Hey, babe. 拜拜。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再来听一首甜蜜的情歌，李玖哲《只牵你的手》。李玖哲的歌曲呢，颠覆了传统的音乐概念，有全新的音乐元素在其中，但是还是那样的感动。也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吧。好了，听着这样的歌曲，方便的话呢，来牵着你身边的他的手吧，然后对视一笑，只牵你的手。 我的家乡会有你的特别座，我的肩膀是你专属的枕头，你说熄火晃动，听你的没错，我家里所有是你的杰作，虽然你想念很久，还把过去拿来说，那是因为你爱我，我懂，有时你会记很久，狠心不跟我联络，也是因为你爱我，我懂，因为你我愿意说 Oh baby， 只牵你的手，就算世界有尽头，只牵你的手， 只牵你的手， 把我放在你心中 ，Oh baby， 牵着我的手。Oh， 我的车上会有你的特别座，我的肩膀是你专属的枕头。你说熄火晃动，听你的没错。家里所有是你的杰作，虽然你想念很久，还把过去拿来说，那是因为你爱我，我懂，有时你会记很久，狠心不跟我联络，也是因为你爱我，我懂， 只牵你的手， 把我放在你心中 ，Oh baby， 牵着我的手， 只牵你的手，愿做你的专属枕头，好温馨呢、 哦。 好了，来自李玖哲的《只牵你的手》，那今天呢，接榜任务已经完成。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有英文歌曲 Katy Perry 的 E.T.， 还有海洋起源的主题歌 Maroon 5的 Lucky Streak， 还有中文歌曲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庞伟波潘帅王者之声，范玮琪范范小眼睛，梁咏琪的老歌胆小鬼，李荣浩的不将就等等等等。喜欢这些歌曲就继续守住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刚刚这首歌呢很有电子感，是不是也很带劲的一首歌，来自 Katy Perry 水果姐的这首一起水果姐。这首歌在 Billboard Hot 100等各大榜单当中登顶，这张专辑有很多之最哈啊，使之成为史上首位在 Billboard 热门单曲榜当中有五连冠于同一张专辑的女歌手。这是时隔19年 Katy Perry 首张五连冠大的爷。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兵，你是谁？官微，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十月自驾到哪里呢？今天来推荐的是云南的腾冲。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腾冲很有名的银杏树，是宛如天堂的静谧秋景，是冬季里的金色梦想。这里村在林中，林在村中，相互依托。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呢，也是银杏树，到银杏村来看银杏的最佳时节。银杏村呢，是腾冲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景区，从县城北部往195乡道行驶45公里，只需要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每年金黄遍地的时候呢，这里总是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家。村内呢有3000多棵古银杏树，每年到10月中旬到12月呢，是银杏树的黄金期。此时的银杏树，房前屋后、瓦片上、小路上，甚至空中，都是一片金黄，金咋金咋金咋，哎哎哎！好了，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计划一下走起了哈。云南的腾冲，10月去看银杏树，到银杏村赏银杏树。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

以为你还没睡醒。 的温情歌曲《小眼睛》，让我们这些无意当中听到他歌的人心境也在转眼之间通透起来。哎，生命当中如果没有一段值得留恋的感情，但至少要有一首值得留恋的情歌吧。继续来分享杨宗纬《初恋》。 常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

Magic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起出声 ，Maroon 5魔力红乐队带来这首 Lucky Strike。Maroon 5到底是难以言喻的奇葩哈，他们的歌曲感性、大气而又认真。他们可以是高端品牌的广告背景音乐，也可以是现场自娱自乐的最佳伴侣。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一些精彩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而这首歌曲呢，反应出乎意料的好啊，也为他打开了音乐市场。只有梁咏琪才能把如此清新可人的民谣风情掺进英伦同步流行的新民谣浪潮当中，还是那样的恰到好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